你心好，不同的伤心，在那廊檐下，鹦鹉把茶唤，岸上方叫十二钟，钟声惊醒林黛玉，照着峨眉卷。 你演唱琴挑的片段。